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啊，翻翻嚟呢个礼拜四嘅大军阀啦。咁样咧，就今日咧，其实我哋晏少少咧，就会有个嘉宾嘅。咁个嘉宾系边一位咧？咁啊，即系稍后我哋就即系吓，就算我哋买个关子啦。喂，咁啊，今日咧就其实喂，其实今日都几难做节目嘅大镬啊！即系你相对上个礼拜嚟讲咧，今个礼拜啲花生系少好多啊，哥。 有散咧，相对啲嘢 都唔少啦，系嘛？你呢个仙人掌不停喺度炒呢个何俊仁， 屌已经过晒时啦， 系嘛？ 你去到礼拜二，你去到礼拜二，阿 B 哥唔接棒。 系 去追击何俊仁，你仲有咩可以做落去咧？ 阿 B 哥当何俊仁偶像嚟噶嘛？ 系嘛？ 系嘛？佢日日 佢上个礼拜佢先屌到呢、這个即系吓阿即系善仲街扑街 太平 吓，咁、你去到即系礼拜二系嘛？即系。轻轻即系居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系嘛？学阿教主话斋，屌咁而家你真系你冇得做落去嘅。 唔系咁我喂大佬， 咁你又唔喺度啦，唉！ 大军阀已经算系咁啦，系嘛？第一个法 点咧？ 即系好深层次咁剖析呢一个嘅民主党嘅由意识形态到组织。同埋佢嘅路線。 唔係咁，我發覺咧，即係其實立場新聞咧，即係有記者咧，都可能有聽大軍閥喎嚇。佢、即係佢事有孔明就話啊，即係都係呢個咧會點係嘅人咧就類似喎。 屌，我就講噶啦， 咁啊逐個數啦，係嘛？ 唔係，所以我有嗰時咧好 appreciate 咧，就係信報曾經喺選舉期間同我做一篇訪問。係，佢話先知係好孤獨嘅， 係嘛？ 喺自己嘅家乡系不受欢迎， 系 咪？唉，我而家学咗老少啲嘢， 屌你咩自恋啫？ 自己擦自己鞋，冚家铲。我晨早都讲咗噶啦 ，I told you so， 系 吓 ，I have told you so， 系嘛？两句英文。 唔系咁，但系你唔可以一句话会点系就即系。 唔单止系会点系 晒件事， 而系成个民主党嘅意识形态 系 出事嘅。 所謂嘅嗱，你即 係唔需要經過好多努力，都能夠贏到個選舉，因為一場六四， 係， 咁就俾你贏咗廿年。所以有一次咧，我同何俊仁即係真係坦誠咁對話，我就話其實今次嘅雨傘運動，你哋賭一鋪啦，你係唔係都贏咗廿年咧？你都差唔多六十歲人啦，應該係超過六十歲人。咁你賭一鋪。你冇咩輸嘅啫嘛，因為你已經贏咗廿年啊嘛， 係 係嘛，你唔同民進黨啊嘛，民進黨話曬都經過高雄事件啊、美麗島事件啊，大部分嘅即係所有嘅鎮壓，佢哋都面對過，咁人哋喺面對壓迫嘅時候有咁大嘅反抗，亦都有咁嘅成功嘅經驗，係好自然嘅。但香港嘅民主派其實係未經過考驗嘅嘛， 啊唔出奇啊！你借、你唔好话即系上次呢、這个啊呢、這个金融时报嘲笑呢、這个啊边个啦，即系 阿 梁丽国啦。咁、事实上你唔好讲佢哋，你讲民主派都系噶。其实你民主派即系其实你咁耐以嚟，其实你都系食紧一条即系六四嘅老本啫嘛。咁你去到今时今日，你俾人哋质疑你，即系呢个叫做系，甚至乎系话到你系建设民主中国添。咁你其實係唔與時並進喎，完全係。 所以有時我有一個講法，我覺得無間道有一句説話係，即係令大家發人心醒嘅。出得嚟行， 係 遇咗環啊。 係 民主黨或者成個泛民主派、成個反對派，咪要環咯、 啊。唔使環，其實環啲咩咧？講真， 冇嘢環㗎。 你唔通要嘔翻咁多年以嚟，即係其實嗰啲叫做係議員津貼啊、薪金咩？你有乜？ 唔係嗰啲濕碎數啦。 唔係呢個意思。 即係對我諗，對何俊仁嚟講，就算對劉慧卿嚟講，呢啲根本係少數嚟。 係嘛？ 即係已經即係 material needs 啊，即係所謂嘅物質嘅所謂。屌你乜做立法會議員嗰幾萬蚊？八萬啫係嘛？系咪？大佬住个怡德道都唔捻止啦，系嘛？ 哦， 嗰、那个先， 嗰、那个第二个故仔啦。 嗱，呢个第二个故事。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其实佢哋系攞个 fame 啊嘛。 repetition 啊嘛， 系正如你 影响力啊嘛， 正如你做呢个模 够啦，咁、多年嚟够啦，唔系你付出嘅代价，而系获得嘅成果、 啊。 嗯，够未啊？ 正如你做无线艺员，其实都可能真系得7000蚊人工啫嘛，但系佢有 fame 喺度啊嘛，系咪？系嘛？即系佢即系嗰啲叫做系延后利益，系嘛？ 对， 写得个登台钱啊！ 女艺员嚟讲，可能你有个即系攀附呢个权贵嘅希望， 吓 系嘛？你大家都想做朱玲玲噶， 吓 系咪？咁就即係對男藝員嚟講，咁你起碼有個 reputation 啦，你就做生意都係比較方便。 係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對香港泛民主派喺縱觀咁多年嘅歷史裏面，咁佢又唔係話借呢個權位嚟攞着數嘅。而個問題就係呢班係咩人呢、我否析得好清楚啦，呢班其實同香港主流社會嘅人係冇分別嘅人啊嘛。只係因為當年佢讀大學嘅時候冇俾心機讀書。走去搞学生运动，所以你考唔到 A.O. 呢个系我同阿毛嘅共同嘅分析嚟噶。呢个系十多年前长毛曾经批评过泛民主派嘅问题，就系呢班大哥本来系精英，不过嗰阵时候啱咁巧有少少即系觉悟，搞咗学生运动，所以你一定系做唔到 A.O. 嘅，因为成绩又唔好啦。系咪？一来你嘅花都系底啦，港英点会请你啊？ 系。 咁咪透過選舉嘅途徑， 冇辦法，你得一條路啫嘛。老實講， 咁咪透過選舉嘅途徑進入呢個議會，成為建制嘅一部分。點知真係以為自己係建制嘅一部分，咪撲街咯。撲曬街噶啦。佢所以佢支持第三條跑道係唔出奇嘅。佢支持得第三條跑道，你咪解釋到點解佢支持領匯上市咯？點解會反對呢個最低工資嘅成立咯？So simple。所以小弟咪先知。我退出民主啦，咪有理由啊？系咪？我退出政坛都有理由啦、啊。屌、你同呢啲人够癫啊？系咪？我讨好你啊？屌你啊！啊，继续今日咩 topic 啊？啊 ，Anthony 大佬， 唔系咁你唉，咁唔系，其实你好似有少少嘢要交代啊，系嘛？即系今日即系我哋喺呢个嗰、个 Facebook group 嗰边咧，就惹到一啲事，咁啊，即系你俾人砸烂啦，系咪？ 唔係，其實就係咁嘅，即係我想同大家即係講一句嘅啫。今日我其實我上個禮拜開始咧已經收電話㗎啦、到今日咧我收兩個電話。 收咩電話？共產黨電話？ 唔係共產黨電話都好啲，屌我咪吸你屈鳩你線咯。咁咧就某君啦就打俾我，就話咧我哋嘅花生 group 就將D100嘅呢個節目咧就係、用呢個生靠咁樣叫。 生卡 系啊， 生卡 铺上嚟，咁其实 嗰啲网友 一路以嚟咧，我对呢位老哥咧 post 呢个 D100 嘅节目咧，就即系我冇乜意见嘅，虽然我哋又冇乜人 like， 亦都冇乜人理，咁但系有人咧打俾我咧，就话你咁样做咧系侵权嘅，你明唔明白 啊？ 因为点解咧 ？D100 系要收钱噶嘛，唔系好似花生台咁噶嘛，花生台唔使收錢噶嘛，你 share 我嘅嘢，我要與有榮焉啦，係咪？最好你繼續 share 啦，等令我更加多嘅 popularity 啦。咁但係有人咧認為咧，我哋咁樣做咧就係會侵權嘅，咁就話咧 send 個私信俾我。我話屌，我話大佬個 group 裏邊有成萬人，呢一萬人裏邊邊個 post 嘅嘢以花生台過去嘅一路嘅原則係點咧？我哋唔會 delete post 噶嘛，亦都冇可以冇人睬你噶嘛。而呢一位網友，我知道叫咩名嘅，叫 Alex Lee。雖然我唔係能夠親自即係有機會同佢傾個偈，佢周圍都 post 噶啦。咁點解你淨係喐我花生台咧？咁樣咁我咪話我叫阿 B 哥，你即係 B 哥喺花生台裏面基本上台柱嚟噶嘛？我話你 send 個 PM 俾嗰位阿哥啦，唔好再 post 神地嘅生靠出嚟啦，人哋要收錢噶嘛，大佬。係咪？咁第二個問題，我覺得係值得反省嘅就係、究竟你搞一個所謂嘅網台，你嘅目的係咩先？你想要 popularity， 一定想要錢？ 唔係嗱，其實佢自己本身即係呢位方丈啦，即係嗰陣時亦都即係搞呢個 D100 係嘛，即係甚至乎係 DBC。咁嗰陣時其實佢嘅宗旨就係話行公義好憐憫啊嘛。咁你行公義一定要有影響力㗎，係咪先？咁嗱，老實講啊，即係其實如果你又講影響力嚟講咧，即係過去嗰幾個禮拜，我相信即係其實即係我有份參與啦，即係報導佢一個節目。里面嘅内容而得到嘅影响力呢，其实係 系真系有助益嘅，老实讲系。咁嗰集节目咧就系、是、长毛，即系喺个节目里边就同阿 Q 仔就屌鸠呢个陈云啦，系咪？咁我呢啲即系吓，即系中意即系炒花生嘅好事之徒，咁啊当然攞嚟做报道啦，系嘛？咁啊当嗰、那个报道咧就有成十几万个虽然唔系好多啊、那个 reach 啊，咁但系真系好犀利。老实讲，如果你话即系而事实上系好多人系因为即系 share 咗我哋嗰个 status 咧，嗰、那个 post 出去咧，先至知道一单咁嘅嘢。 咁跟住听啲一百， 系啦 ，OK。咁但系我觉得咁啦，即系business model 还 business model， 系， 但系你做一个传， 系， 你系需要一个影响力嘅， 要有， 同埋我哋有乜理由？阿龙你 post 嘅嘢过嚟，我 delete 咗你， 吓， 系咪？ 系， 你系咪要侵权咧？我唔知道， 除非我摆任嘢啦， 吓、啊，即系我作为 admin， 咁我咪劝喻我叫阿 B 哥，我哋台柱就系劝喻位 Alex 兄，你唔好 post 神啲嘢啦，人哋唔 like 钳啊，大佬。系咪 咁？我哋不嬲，即系其实系呢个谷里边咧，花生谷里边咧，都采取一个叫做系吓、啊、自由放任嘅一个管理嘅策诶，呢、這个哲学嘅， 唔系 叫 lazy fair，lazy fair 其实基本上咧无为而治， 啊、 其实最好嘅、啊，因为大家 post 嘅嘢，大家回嘅嘢系冇人会理你噶嘛。 唔系因为你 喂，你其实我哋试过仲好类似战噶，我冇捻所谓，我而家唔捻选，屌我哋判死嚟同你打。喂，嗰阵时候你谂下。阿健吾啊，我哋有个网友啊，去回嗰啲嘢，关于呢、這个即系同性恋嘅问题，哇！佢即刻上头，屌你乜？有人就打俾我，就话你要 delete 个 post， 我屌我有咩权 delete 我网友啲 post 啊？喂，第一，喂小弟一日十几个钟头，唔系日喺度睇住个花生 group 噶嘛，除咗 B 哥之外，系咪啊？喂，呢个系第一个 issue， 第二个 issue 就系、是、阿 P 仔，所谓督灰嗰个问题，阿龙你好捻兴啦，仆街你咪话要即系喐佢噶嘛，系嘛？你又失恋嗰阵时候，屌仆街你， 系嘛？ 系咩？有咁嘅事 我想点失恋啊，大哥？ 系嘛？喂，大哥，喂，我有乜权管嗰啲人 post 乜嘢内容呢？如果你系相信一个自由开放嘅社会，大家系除咗一啲淫亵或者系鼓励人犯罪嘅嘢，我哋系要即系阻止之外。咁你言论自由一部分㗎嘛。咁你打俾我话俾我听喂屌我过你侵权。屌我你又去吹鸠仗㗎真係。係咪你攞 copyright 㗎大佬。咁咪唯有劝喻嗰个网友你唔好再 post 人哋啲嘢啦。 咁真係有嘅。 人哋觉得你咁样 post 系影响佢经济利益同埋商业利益。係咪咁你咪唔好 post 囉。係咪先。喂老实讲。喂，大家呢個世界講得 copyright 嘅人都係大右派嚟噶，吳家祥，係咪呢樣嘢係我嘅知識產權？你冇權即係攞咗我走嘅，喺未俾錢嘅情況之下，呢啲唔撚係大右派， 咪好簡單啫嘛！即係嗱，你 鹹嗰兩嘢公義好憐憫啊！ 你 講啊！ 你話而家咧大陸啦，即係其實嗰 咁你就唔好，你俾我講埋一句先，你就唔好搞發咁撚大個頭啦，係咪啊？你講到咁撚大。即系我其实老实讲，我而家唔需要欠你任何嘢、 啊， 即系只要你欠我，系嘛？你欠我嘅好紧简单嘅啫。即系我今日饮大两杯，因为我八点钟开始饮啊嘛，屌饮威士忌啊嘛。B 哥叫我买支威士忌翻嚟澳洲，咁我买威士忌，点会自己饮捻晒？喂，你老尾，你欠我嘢多过我欠你啦， 系嘛？ 你最后一刻，你既支持陶君衡，亦支持黄杨达， 唉，啲 乜捻嘢咧？系咪？我都唔捻想讲翻转头。你话我侵权，你咪告鸠我咯？屌我而家鸠一条杀一条。学老师话斋， 咁啊六啊， 话我唔啱嘅讲呢句话都唔紧要，系嘛？喂，我个网友 post 嘢上去我哋个 group 度，我系其中一条鸠一条杀一条嘅 admin。你叫我屌啲人个 post， 我屌我日喺度睇住个花生 group 啊！冚家祥你， 阿陶会计师好忙啊嘛，系咪先？ 喂，大佬，我真系唔使做。 你连仙人掌啲 post 啊，你都唔 like and share。 我都唔睇啦，大哥，系咪啊？咪叫阿 B 搞掂咯 ，B 哥，大佬我台柱嘛，第三次讲今日嘅啦，大佬。 O K， 边个搞掂佢啦？ 佢边好开心啊？亚视嚟呢条友啫。 喂，做人嚟讲。喂，你啲咩網台嗰啲嘢，其實係一啲即係 pass time 嚟嘅啫嘛。英文嚟叫 pass time， 即係 pass 嗰個 time 啊，即係我消耗時間嘅嘢。使乜咁撚 serious 啊？又冇錢賺，又冇咩著數。你又走嚟就同我講話侵權，你唔係講撚少係嘛？我都唔撚想 喺個節目裏面將我哋啲私人對話 攞出嚟講。喂，其實係咪因為佢即係近排嗰啲 好唔撚掂咯？你睇下 D 100喺呢個嘅 Alexa 嘅排名，你使廿鳩幾塞？佢話使幾多錢啊？每月抵幾廿萬。我哋嘅花生台使幾多錢啊？每個月？即系唔系？如果我哋全部大部分系义工嘅情况下，我使几万蚊啫嘛？屌，仲系加埋私人奖啊！扑街！ 唉，屌你真系，你讲起啊，真系咩？ 即系讲起好笑啊！屌， 唔系讲起实好笑。 你仲同我比较？系咪啊？你六啊几岁人，我四啊几岁人，大佬你大我廿年，系咪啊？勾捻咗啦你，屌！你知唔知你自己时代已经过去咧？系咪啊？唔系你唔紧要，你打俾我，我会照听你嘅电话。咁我就解释俾你听，我哋个网友佢有心将你嘅节目广泛宣传，系咁简单嘅啫。 系， 嗯， 我得两个选择，一就话 PM 嗰位网友兄，你唔好再帮佢宣传啦，人哋虚不受补。 嗯 ，OK。第二就系、是、如果你再 post 嘅话，即系小弟基于人情，我 delete 你个 post 咯、嗯。不过我叫 B 哥 delete，B、嗯、哥就话佢唔 delete 噶啦，咁、嗯、样。我小弟咧就冇咁多時間咧，走去 delete 啲 post 嘅，因為點解咧？佢話會告花生台，咪告咯，屌，係、嘛？歡迎 ，OK， 嗯， 驚你條撚啊，屌，咪追得申請破產係咪？如果你過得入嘅話，你揾邊個打官司啊？屌，你咪又揾咪署名，陶君豪咪又揾咪署名，屌，係咪？大家都唔撚使俾錢，屌，又做呢個控方，又做呢個辯方咯，屌， 屌你真係左右互搏啊！ 屌，驚你撚啊！你嗰個節目而家有幾多人聽啊？系咪啊？阿 B 哥一个节目都打低你啦，屌，系咪啊？你要收钱嘛？乜梗系少人听噶啦？唉， 讲完啦吓，咁啊，即系你讲啲私怨讲完啦，系咪？喂，咁啊， 唔系私怨嚟噶，屌你乜公共事务嚟噶？嗰啲属于屌， 唔系即系嗱即系我哋唔理呢、這个，即系叫做我哋吓、啊，即系叫自由放任咁样去吓、啊，即系去处理呢个局咧。咁其实。當然係好多麻煩啦，喂，嗰陣時新比都係啦，係咪？就話我哋唔即係唔管啲人去鬧嗰啲主持啊嘛，即係老實講，如果你係管啲人咧，下下都要過問嘅話咧，你係冇咗嗰個自由氣氛啦， 冇人睬你， 冇人玩嘅，即係你點解高登咁活躍啫？就係因為咁樣啊嘛，其實係唔係佢唯一一樣嘢高登最 Q 煩的一樣嘢嗰啲粗口 filter 啫嘛，但係粗口 filter 嗰樣嘢已經最後尾已經變成一種趣味啦，已經變成一種 無謂意志，其實都係一個 policy 嚟嘅。 係啊， 係嘛？你山高皇帝遠嘅做法、啊，其實都係一個做法嚟。 係啊， 如果你不停喺度 delete 你嘅 post，、我覺得呢樣嘢咧，第一你搞到自己好撚煩，日日喺度 monitor， 屌你乜同共產黨乜撚嘢分別啊？ 自己壓力又大， 唔係同埋有啲人係唔識 Facebook。Facebook 嘅 page 同 group 系唔撚同噶嘛、？Group 嘅意思就系话所有人都系平等嘅、啊，我有权 post 任何嘢，只要睇下嗰样嘢受唔受欢迎。 如果我专业去 post 你自己本身 D 100嗰啲节目出嚟嘅话咧，咁你又可以告我啦，系嘛？咁我真有问题、啊，因为做 page 咩叫专业 post D 100嘅？ 唔系你 page 嗰个系 official 噶嘛？ 嗯， 即系你只系 admin 先有权将自己即系将嗰啲 post 摆上去嗰个专业度噶嘛？咁但系你 group 唔系噶，系任何人，即系只要系认同呢一个 group 嘅，即系唔好话价值啦，觉得呢个好玩啦，咁自然可以出 post 啦，系嘛？即系咁样啫嘛，即系呢，所以呢两样嘢唔同啦，完全就 是。老实讲，从花生台嘅利益嚟讲。呢位 Alex 兄虽然好感激佢、你能够俾我有机会听下呢个咩学运前线啊、风波两茶杯，喂，其实系同我哋竞争紧嘅、如果我从右派嘅思维同逻辑嚟讲，应该系 delete 咗佢嘅 post 嘅。点解你听花生台嘅节目啦、你冇得听隔篱台噶嘛？咁点解？因为我哋有左交嘅思维啊嘛 ，sharing 啊嘛。 哦，系咪 ？OK。嗯， 就系因为咁啫嘛，所以我冇喐过任何嘢噶，我都冇嘅时间睇啦。屌你话 B 哥又好，阿院长又好 ，M 爷都好，屌你咪俾人 post 咯，你中意听咪听，唔肯听咪唔肯听，你中意 like 咪 like 咯，咁捻简单，屌。 喂，咁啊好啦，即系嗱，剩翻少少时间咯，我谂讲讲今日嗰个答问大会啦，虽然都好 Q 闷啦，即系你我谂咁多年啦、去到今时今日，即系。你而家見到即係其實除咗社民連佢即係成立之後嗰幾年係有啲嘢睇之外，咁你而家咧，你又回歸翻即係而家咁嘅情況，而家連鬱敏都唔出席添 係咪你講議會抗爭即係已經係悶到抽筋㗎啦議會抗爭真係悶到抽筋係咪咁你而家你仲有咩睇呢你係講返今日即係其實呢、這個黃碧雲啊同埋啊四方啊講嗰啲嘢咩北韓都係普選啊呢啲嘢即係有好多人當係大新聞咁樣做啦但係老實講如果呢啲嘢都當曬新聞嘅話，正如就係其實而家香港即係啲新聞都幾 dry 老實講。 唔係個問題係在於一個審謬疲勞啊嘛，你每個人講即係講嘅嘢都唔 make sense 嘅時候，咁我哋即係作為看官都睇到厭噶啦。 唔係咁老實講，即係其實今日咧，即係坦白啲嚟講啦，即係其實今日六八九講嗰樣嘢就係話，即係北韓都有真普選咧。咁呢句説話咧，其實都叫做有啲屈佢嘅，即係呢個套落去嘅啫。咁因為即係黃碧雲嗰啲追問佢啊嘛。咁你喂你究竟你而家你有冇向即係北京交代過，即係香港普選意願啊呢咁嘅嘢？咁佢咪即係照人肉錄音機咁同你講咯。任何國家、任何地方，佢只要遵從佢自己國家嘅法例同埋規則規矩嘅話，咁佢已經係一個普選嚟嘅。 其實咧，泛民主派呢度犯咗一個嚴重嘅問題。 係咩問題咧？ 當日咧喺呢個第二次所謂嘅公投嘅時候咧，佢 set 所謂嘅國際標準，即係我喺2014年年頭嘅時候執呢個戴耀廷嗰度咧，就已經係講中咗。當你所謂設計一個國際標準嘅時候，其实国际标准老实讲，在我的角度得一个嘅啫，就是一个开放的提名，任何人都有机会参选行政长官，即使是只狗都好，难听啲讲系只狗都好，问题就 是 有冇人选你嘛。好啦，当你有设任何嘅限制嘅时候，其实国际上有好多，当你一堕咗呢个国际标准嘅陷阱嘅时候咧，你系会出事。 因为其实你自己本身所谓国际标准都冇一个划一嘅准则嘅，系咪？ 你谂下何乐生嘅方案，何乐生咁嘅契弟嘅方案，都可以成为符合国际标准嘅一个指标。咁点解阿爷嗰个八三一嘅方案唔得咧？你问翻自己呢个问题，你反问呢个自己呢个问题咧？所以六八九系基本上系完全系大言不惭。完全面不红耳不赤咁话俾你听，其实我呢个方案系符合国际标准。而你谂下，英国佬赞成，美国佬亦都劝你系食咗佢。咁你谂啦，你要1200人嘅小圈子选举，定系还是一个普及而平等嘅选举？跟住再一个选择就系乜柒都冇。乜柒都冇，定系要1200人呢？好啦，乜柒都冇，千二人，跟住还是系有机会有少少普选嘅。咁你香港人自己谂，阿爷就睇中你呢样嘢。睇中呢样嘢，你哋啲人系务实噶嘛？民主嘅进程系漫长噶嘛？屌你咪，即系呢个司徒老狗话斋，崎岖曲折而漫长啊嘛？屌你咪立住先咯，咪即系待住先咯。咁你民主党嘈乜捻嘢咧？有乜好捻嘢去嘈咧？ 唔系咁，但系其实 当日你睡呢个戴耀廷。接受呢个国际标准嘅时候，老实讲，你问我陈方安生2020提嘅方案同而家831嘅方案差别几捻大啊？阿哥，你接受得2020嘅方案，点解唔可以接受831啊？共产党，如果我系代表共产党，我问鸠你啊！因为你条底线即系学民思潮、学联或者系我啲激进民主派，得一样嘢啫嘛，你俾个公民提名我啦。十万人都好，廿万人都好，其实好捻难攞嘅，难过你喺度沟嗰啲千二人嘅选委嘅，仆街。你谂下，我哋嗰阵时候，司徒老狗最当红嘅时候，喺条街度咪攞几千，俾埋身份证、英文名、中文名俾你，屌，签个名落去。而家翻转头谂，你如果民主派接受国际标准嘅方案？点解你其实已经系代表咗你系 back down 咗啦？呢个系我最近同阿长毛讨论结果嚟嘅。泛民主派接受国际标准，其实同831冇捻分别，一句到尾。系咪？你要定唔要？共产党而家问香港人，你要千二人，定系要有少少限制嘅普选？同2020嗰个有咩分别？你话俾我听。多少少，咁咪喺嗰度改进。 其实而家唔止噶啦，连阿刘俊图咧，即系琴日都讲就系话，其实系可以就透过呢个八三一决定嘅即系个框架底下咧，系可以追求到呢个真普选嘅。即系其实佢自己都系嘛，即系而家都系咁样讲啦。咁但系同时间，即系今日啦，即系亦都有传出，即系呢个明报亦都有文写啦。即系李伯方咧就话，即系阿张德江喺呢个礼拜内就已经系即系 set 咗一个期限啊嘛，就系话五日内，唔系即系呢今即系好似话唔系呢个要叫五票嘅日内系要叫五票啊。而呢个陈婉娴已经系咁约呢啲民主派咧喺度食饭喺度倾偈咯，已经系。你有冇收到风声呢坛嘢？ 我觉得嗰五票系有可能嘅， 系有可能嘅。 我数过好多次噶啦，莫乃光、梁继昌、李国麟、汤渣华、郭荣亨。绝对有可能，加逢检机，所以有 comfort zone 添，绝对有可能。开价几多咧？一亿到二亿， 系 你信唔信啦？ 咁呢个讲咗好， 你唔知啊？有一样嘢我未得闲爆啊！屌，而家饮大两杯爆， 系嘛？屌， 讲啊！ 长毛啊，都有人碎佢啊！ 讲咗啦， 讲咗啦， 阿旭文讲咗啦， 两亿啊！ 系， 屌你！ 即系阿长毛价就两亿， 长毛价两亿，喂屌，长毛三亿都抵啦，屌！喂，你要一个激进派肯接受你个待住先嘅方案， 即系宋江招安噶咯，真系。 系啊，大佬，跟住我好笑啊！嗰次我听完阿长毛喺度讲嘅时候，两亿嘅时候，我话杨毛长毛，你要嗰两亿系把托咩？屌仆街， 系 嘛？你都近六十咯，女又沟唔捻到咯，沟到都。做唔捻到啦，系嘛？除非食伟哥同埋食呢个咩话？ 唔系有两亿咪可以食到伟哥咯？ 哦，屌咁咪啱啊！唔紧要啦，但系你都享受唔到啦。你要嗰两亿嚟把托咩？屌有你 吓， 系咪？佢周围讲啊，我估黄老邪都系听阿长毛自己亲口讲嘅咋，我都听到啦。 系咁样讲，你搞可以搞二万嘅立场新闻都得嘅，其实 系咩？ 啊，你攞嚟搞二万嘅立场新闻都得嘅，日日唱衰你呢个咩？唉。系得嘅，其实系，唔系咁，但系即系呢个答问大会咧，有一样嘢值得提嘅，其实系我对民主派讲嗰啲嘢咧，我已经冇乜感觉啦。老实讲，即系年年都系咁讲噶啦，个月都系咁讲啦。即系你，只不过你自己即系执到即系呢、這个吓、梁振英讲错嘢呢嘢如获至宝啫嘛。喂，但系同时间我见到今日咧，即系其实建制派讲嗰啲嘢先可圈可点啊嘛，系嘛？咁你当然啦，陈婉娴其实有啲忏悔啦。似乎有啲忏悔啦，啊，即系关于呢、這个即系最呢、个标准工时嗰度系嘛，即系已经系咁去质问佢啦嘛，甚至乎就系觉得哇，你嗰阵时就应承咗我呢啲嘢，我先至即系撑你上台嘅啫。老实讲，你而家我而家非常之不满，已经发晒烂渣咁滞。 但事实上嗰啲唔系忏悔啊嘛，嗰啲其实系撇清关 系 啊嘛， 撇清关系，即系我即系其实呢啲说话咧就讲俾市民听嘅。 系啊， 啊咁啊， 都唔单止系佢啦。阿蔡坚都忏悔啦， 系嘛？ 全世界人都喺度忏悔噶嘛？ 但系嗰班人应该 我哋嘅嘉宾主持刘梦红都忏悔啦。 你都知啦，嗰啲忏悔个意思系乜嘢？ 所以我话俾你听，呢、這个世界好多嘢系唔应该咧咁早落注嘅。系咪？尤其是支持同唔支持一个人，特别喺咁重要位置，即系所以香港喺政治上系唔系好成熟嘅原因嚟咁解。 OK， 你乱咁落注嘅时候，屌你要赔噶。陈婉娴如是，刘梦红亦然。系咪？大把人排住队啦。当日梁振英眼前一亮，俾大家觉得哇，好似我系同 又高大系嘛， 又威猛，讲嘢又即系口齿伶俐系嘛。跟住反主流社会嘅成套嘅方案，咩全民退保啊，最高工时啊。屌有咩嘅嘢吹到咁撚大？ 比民主派更民主派， 冇錯。 佢就即係咩啦？呢啲即係叫山寨廠。 你唔知啊？我唔知我有冇講過喺呢個節目裏面，佢真係見過我噶嘛？我一次同佢講，我話屌你咩東西隧同埋呢個紅隧塞車好嚴重。 你攞刀威脅佢添？ 唔係我即係講個 point 啫。我話你所有價格咧，任何有交通常識嘅人啊，僆仔都識噶啦。其實應該係劃一噶嘛。点解呢个问题出现呢？就是、因为你东隧同埋西隧，基本上系你系用呢个 BOD， 即系所谓 build， O 系咩啊 ？Operation and transfer，BOT，sorry 啊， 即係先建咗，跟住再 operate， 跟住再 transfer 翻俾你嘅政府，攞廿幾三十年嘅時間。佢唔使阿土啊，我諗一個辦法，我哋試一個做一個實驗，三個月免費個隧道，就會睇到咩問題啦。即係話東西隧佢都俾政府俾錢啊，撲街，佢講到咁撚大。我听捻完之后，我都觉得 你系放低把刀啦， 丢你老尾， 你真 系咁捻激准， 你真系 三个月唔捻使俾钱过隧道， 佢讲呢句 政府俾钱， 有冇入麦嘅先？我今日真系第一次听， 冇， 即系系咪你行住把刀嘅嘢？ 唔系，即系另外一个 occasion 嚟。 哦 ，OK， 即系我其实我讲法就话，无论领会都好，或者系隧道都好，其实应该系收归政府，因为你嗰个已经唔系一个经济嘅问题嘛，唔系一个。业务嘅问题 ，business 嘅问题啊嘛，而系一个公共政策嘅问题啊嘛。 系 吓， 你卖咗领汇，你咪出事咯。 系， 嗯， 系咪变成私有化、私营化嘅时候，就根据呢个商业原则运作噶啦。 系， 嗯， 令到我哋市民受损噶啦，加价嗰啲嘢就随住你个租金去做噶啦，因为你上市公司嚟噶嘛。 嗯， 同样道理，你西隧同东隧都系面对呢个问题噶。点解西隧冇乜人行嘅咧？因为贵啊嘛，仆街。 系。 我唔系好觉㗎，因为我用嗰啲咩自动缴费系统啊，屌仆街，所以我都好少行仆街。但系你红隧系塞晒喺度啊嘛，同埋你系连结咗香港嘅交通枢纽啊嘛，尖沙咀又好，呢、這、一个嘅土瓜湾又好，红磡又好，铜锣湾最严重啊嘛，湾仔啊嘛，明明我可以行西隧嘅，我因为要行红隧要平啲啊嘛，哇，佢几捻激进啊，三个月免费啊！我哋可以试到条隧道得唔得 嘅？佢真系私底下同你讲嘅。 私底下讲嘅，屌、okay. 你呢、這个撚样讲嘅嘢，边撚度会 keep the promise 嘅？吹得就吹啦，屌刘梦红都仲计，刘梦红咁撚蛊惑都仲计，系咪啊？屌，所以你话如果我哋信佢一成，真系双目失明啦、 嗯。 其实佢唯一嘅对手系边个人咧？我而家后屘总结到 边个咧？ 黄老邪。 哦 ，OK， 够撚蛊惑。讲完嘅嘢之后咧，唔捻算数唔紧要，仲系咧每一次讲嘅嘢咧，好似当系嗰一刻咧系真嘅说话一样。呢样嘢佢真系 精神错乱先可以做得出 嘅。唔系一个政治人应该系咁。 嗯， 今日我讲呢一套嘢就系、是、今日嘅事，你唔好讲翻我以前。 嗯， 你都唔好问我未来，咁啊得。 嗯。嗰、刻嘅真话原来就系未来嘅大话 啊！你呢句真系总结好，好休息一阵。 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